我翻嚟。 好，翻翻嚟第二节啦。咁我哋就讲翻我哋继续我哋嘅专题啦。 系。 好啦，咁我哋就上期我哋讲到 Gripen 啊，咁啊讲到呢个英斯战机啦。咁咧，我哋上次就讲到武器嘅系统啦。咁其实个武器系统基本上佢都继承咗美国同埋西方嗰个武器系统嘅。好啦，咁我哋就讲下其实英斯嘅发展系如何嘛。咁啊，我哋之前讲少少就系英斯其实首先咧就大概97年就服役咗 A 同埋 B grade 先嘅。跟住而且大概咧就2000零几嗰阵时咧就慢慢发展出咧就 C 型同 D 型。其实而家都系 C 同 D 型嘅，即系单座同双座嘅情况啫。咁就理论上啦，依家佢哋要去到大概2020啊，或者之后咧，佢哋就会慢慢 upgrade 咧，就做 E 型。咁但系做 E 型之前咧，佢哋有个过渡型，或者应该咁讲，就是、一个好似我哋成日讲嗰啲叫做好似我哋叫试版咁嘅情况啦。咁所以咧，你见到咧嗱，呢幅呢个 PowerPoint 咧，咁咧我哋咧就会翻翻去。系啦，咁啊讲到呢个嘅 development 吓，好啦，个 development 咧，我哋咧就会讲到去系啦，咁啊呢度 系， 好啦，咁咧就我哋先睇咧，做第一个咧就 demo 啦，系啦 demo， 咁咧首先咧就佢要做到第四代战机嘅情况咧，咁慢慢咧依家咧佢就会发展去到 NG 嘅情况啦，依家 NG 机咧就是、E 型嘅点讲啊？佢之前嗰个嘅 model 嚟嘅，好啦，咁嘅情况会点咧？首先咧，佢本身嗰个飞行个半径会长咗啦，再武器嗰位会大咗啦，咁佢个推力会强劲咗啦，好啦，另外咧就佢本身个武器系统成个会再设计个好啲啦，第二代嘅主动式嘅电子扫描雷达啦， 系 啦，咁同埋嗰个我哋讲个电战系统咧，佢会比较全面啲咧。即可能可以覆盖埋对方个雷达咁嘅情况啦。咁另外咧，佢个 IRST 我哋成日叫红热红外侦测嗰度咧，又会做翻强少少啦。咁另外咧，就佢对个战场感知嘅情况啦，例如话佢嗰个航电系用最新嘅设计啦。咁就佢本身嗰、那个导弹警告系统会强咗咯。咁啊，成件事或者佢嗰个 data link 咧，又系会做得好啲嘅。咁变咗咧，就佢成件事就会令到个最感受到咩咧？就是、那个战斗员咧，飞行员咧，最感受到就是佢嗰个认知会快好多，即系话佢对成个战场发生嘅咩事咧，佢清楚好多。咁以前可能就系佢要个别嘅经验去判断，而家唔使，直头会有个指挥官讲俾佢听点，而佢自己都有个别判断啦。咁成件事咧就会令到嗰个回应速度会快好多。其实你知都战机都系生死一线间， 即系佢战机嘅电子。俾你嘅资讯多咗好多啦， 同埋佢会快好多啦， 快好多 反应。咁、 okay. 所以就好重要，即、就、系、是、你其实早射一秒同迟射一秒呢个决定其实好重要啦。咁当然啦，慢慢咧，嗱，佢哋而家咧系想将佢推到咧一个咧系舰载版噶嘛， 系 Sea Gripen 啊，佢哋叫做系啦舰载版。咁嗱，舰载版咧系有佢嘅要求嘅。 舰载版卖去边个啦？ 诶，呢个阵间会讲啊，呢个好话题，阵间我哋会讲究竟佢卖俾边个。 嗱， 好得意嘅，嗱，依家佢呢个我哋叫舰载版啊， 系 咁咧，基本上咧，佢点呢个舰载版咧，系同而家嗰部 NG 或者 EF 有冇差别，或者 CD 先啦？依家 ECD 系有一啲嘅差别嘅。咁而呢个 Sea Gripen 咧，阵间会讲佢究竟点样做咧？嗱，个要求就咁嘅。首先咧，就第一，佢要落地要好精准，因为大家知道航空母舰其实好细噶嘛，即系如果你远睇好似张邮票咁大啫嘛。咁所以咧，你落去嗰个系统或者你落嗰个点要落得好精准啊。咁啊 F35 就 系 因为有呢样嘢嘛。咁所以啲人话系咪上次你讲 Alex 话落亲都系嗰条缆啊嘛，准到，所以嗰条缆反而 overload 咗， 单点损耗太高。 系啊，次次都中嗰点啊嘛。非常准啊，真系。咁咧呢个 Sea Gripen 咧，其实佢而家咧嗰个落个精准度系相当唔错，因为大家记得佢短距起飞同埋降落噶嘛。咁呢样嘢佢会做得比较好咯。咁另外咧就当然佢相对佢嗰个嘅速度啦，落个速度要做得好啲啦。咁呢部机而家落个速度大概系每秒十五你先啊，每秒一百五十米，每秒一百五十米降落速度系啦， 最低 系啦。咁但系。Okay.每秒一百五十，但理论上应该战机咧，如果要降落航母舰，应该系250嘅，即系佢仲争啲距离嘅，系啦。咁同埋佢要加翻个尾钩啦， 哦， 系啦，同埋机身结构要加强啦， 系啊， 同埋个抗蚀性要强啦， 哦，因为始终对海水嘛， 系啦，所以呢啲全部都要做咯，系啦，咁就会咁样发展。好，咁下一章咧都系讲到其实个发展咧由 A B 型啦，跟住进化到 C D 型啦，咁而家咧就大概系 C D 加啦。 即系而家大概就系将嗰啲行列有啲嘢 upgrade 翻。咁咧嚟紧咧就会做一个 NG 就要 test 嘅。咁 test 咗好啦，做 NG 之后慢慢就会再发展做 EF 型咁样。 系 好。咁跟住呢个咧都系讲翻俾大家听，即系详细呢个情况啦。嗱，我哋睇下 future 嗰个吧。嗱 ，future 嗰个咧，其实都系类似嘢啦，就系、是、个航距会远咗啦，个最大嘅载弹量会强咗啦，系咪？个武器个系列会多咗啦，个推力上升咗，会用主动式电子扫描啦。 系 咁嗰个电战系统会加强啦。后座嗰个飞行员嗰个嘅。个机舱嗰个设计会再做得好少少啦，系啦，咁啊，同埋咧就嗰个卫星通讯嗰度会做得好啲啦，同埋咧有样嘢正嘅就系嗰个雷射甲舱咧，会增强，同埋咧就佢可以做嗰个电子干扰嗰样嘢， 系 啦，又会做翻好少少啦。咁当然啦，如果你睇到个年份咧，就应该系05年就系 CD 啦， 系。 如果你照计咧，应该就大概系2015年打后，但系其实。即系应该系 behind schedule 嘅， 佢都系用翻全部用翻旧嘅 CD 嚟 upgrade 上去噶，系嘛？ 用旧嘅理论上佢可以用 CD 加，或者佢系做过。 哦，咁 当然我相信佢而家咧 CD 咧系可以变做 CD 加， 系， 但 CD 加咧就转唔到 E 噶啦。 O、okay, K， 咁 E 咧，因为佢个 全新嘅， 系应该全新嘅。 咁你又想问话，另外想问话话个热，你话个后碌 系 嗰个设计唔同嘅，即系个油缸大咗嘅系边个？系边部？ 佢CD CD 先系，CD 已經大了 EF 嚟緊 會做 EF 嚟緊做，所以 EF 嗰個嘅行程係會長好多嘅，長 40%， 係啊，相當強嘅呢、這個。好，跟住呢一步咧就係講緊，其實佢咧嚟緊嗰個 test 啊，究竟佢做 test 嗰部嘢叫咩？就39-7型， 係 佢好多嘅，39-8、39-9咁都有嘅。咁我哋睇下呢個39-7型啦，咁樣。咁首先就嗰個 communication， 如果你大家睇到咧，嗰、那個就 SECOM 意思就係嗰個衛星通訊啊。咁衛星通訊嗰度咧就會強咗，咁、那個戰場感知會好咗啦。咁另外咧，你見到個新嘅 avionic system 啊，新嘅航電系統，就成個結構會唔同咗啦。那個頭我哋講過嗰個顯示器由三個變一個大嘅啦，呢、這個會似 F-35 嘅。 哦， 嗱個電腦會全新啦。好啦，另外 upgrade 咗嘅嘢啦 ，HMIBP 嘅嘢，同埋 IRST 就頭先講嘅光電徵收啦，就呢、是、個主要係用紅外做徵收嘅。另外個新嘅雷達用個 ISA 啦，呢個我哋講過電主動式嘅電子掃描啦。好啦，咁另外咧就我哋講到 MAW 啊，就係嗰個導彈接近系統，即係如果個導彈射過嚟嗰陣時，嗰個感測會遠咗強咗啦。系啦，咁咧就另外个 range 会远咗，咁同埋个 payload 意思即系嗰个武器载量会大咗咁样啦。个新引擎用咗 F414，之前嗰个系404， 系， 咁啊414会 都系 G 啊， 等同翻超级大黄蜂， 系， 依家嗰个引擎系啦。好啦，呢、這个都唔太多讲啦，都会系类似嘅嘢，大家好眼慢慢再睇啦吓，会再详细少少 display 啲嘢。咁呢个就讲紧佢嗰个嘅个进程啊，即系你睇到个依家个情况咧，就大概2015打后到啦， 系 啦。咁你睇到佢个升 grade 嗰个嘅 scale 就大概用呢个形式去睇啦。 好， 咁咧就基本上咧，再下一张咧都唔点详细讲啦。佢主要讲翻咧，佢有几架原型机噶嘛。39-7型、39-8型、39-9型同39-10型，头先同大家讲啦。其实每一架机咧，佢哋都会有个 purpose 噶，就例如咧，啲人之前讲歼20啊，歼20咧，发觉佢有好多架原型机，有2001啦、2002啦，一路咁样去，跟住可能变咗做2011啦、2012、2013啦，跟住而家去到2017啦，跟住而家甚至乎复役咗啦。咁你发觉咧，每一架机咧，佢都有个 purpose 唔同噶。嗱，举例嗱，39-7咧，其实佢试咩咧？佢就系试佢航电。试佢个主动式电子扫描雷达，同埋试佢光电征收。但系咧，去到八型嘅时候就唔系噶咯，八型就要试佢究竟嗰、那个航程个空中时间咧几耐啦，试下佢入面嗰个嘅负载系统啦。好啦，然之后去到39-9型咧。又唔同㗎喎，即係佢试嘅嘢呢就可能係试佢入面一啲嘅战术系统㗎喎。好啦，去到10型呢又可能係同个 warfare system 有关。咁所以呢其实佢每样嘢有啲係试导弹啦，有啲试负载啦，有啲试引擎啦，有啲试佢嗰个机动性啦。咁部部机都唔同㗎。咁点解有咁嘅好处呢，就係、 是。佢分四步啊，定係一步慢慢逐样做。 分四步。四步分开做。 哇。 个好处就係悭时间啦。 哦，系。 咁我四个做都系飞行时间都系可以乘四噶嘛。 系。 咁但系如果你做一步咧，咁你咪所有嘢都要 逐样试咯，系啊，逐样试逐样装咯。 咁所以咧，理论上你个原型机越多咧， 咁你成件事越快。咁、哦、其實當年嘅 F 廿二都係有幾部原型機嘅， 哦， 冇記錯有成五六部起碼有。咁、 哦 okay、 你五六部一齊做咪快好多啦。嗱、 哦， 國內都係嘅，國內咧以前嗰陣時做歼二零都係用呢個 concept， 咁、 哦 okay、 所以咧就會快好多成件事。咁呢個就係原型機嘅好處。好啦，咁另外一點咧，我哋要提到啊，就係咧嗰個其實呢部機最多人稱重咧。就唔系佢嘅战斗力， 系 就系佢嘅成本。 哦， 佢维护成本实在系太开心啦！即系如果呢个小国得啦，我哋举例睇睇呢张图。嗱，呢张图咧就讲俾大家听咧，嗰个而家根据咧《简氏防卫杂志》好权威啦，呢、這个 James 咁嗱，如果大家军迷咧，呢、這个得闲睇多啲，因为我好多消息都喺呢度嚟嘅。 O、okay、K， 非常好，即系佢好权威咯，你冇人敢话佢错嘅。嗱，我哋睇下呢个 James 讲咧就嗱，如果佢依一截翻啊，即系睇翻佢最2012年啊，呢个嗱，不过最新都揾到呢、這个咁嘅情况咧，你睇到如果 F 三十五好贵嘅，嗱 F 三十五咧，嗱理论上如果咧你见到佢有两条数，一个就21000，系咪啊？一个31000噶嘛，系咪？咁佢意思咧讲翻俾你听咧，就系如果佢用 A 型就应该21000， 系 如果用到 B 型同 C 型就要去到31000啦。 哇！ 系啦，咁当然咧，佢有个价钱就系2029年之前。如果2029年之后咧，个价就唔敢讲啦。 再通胀 ，再升咗。咁你睇到个价系咪好劲啊？好啦，跟住你睇 Eurofighter 喎。 Eurofighter 嗱 ，Eurofighter 就我哋成日讲嗰个台风战机啊，即系由英国、德国、意大利同西班牙整嗰嚿。咁呢部机咧，就佢自己话自己8200， 系， 但系条数咧可能假噶。咁点解咧？因为咧《简氏防卫杂志》就话。佢只不过咧，净系计咗佢个油量 ，OK， 就冇计佢 maintenance， 冇计维修。 哇！ 咁如果佢嘅初步估计应该要18000嘅，系啦，$18嘅，即系每个钟， 哇， 每个钟，系啊，咁战机定咁啊？好啦，另外一部就 是 阵风啦，系咪啊？ 系 啦，呢个 就法国阵风 就系啦，法国价就16500，都唔系平噶啦，法国嘢传统都贵嘅。 OK，F 十八 EF 就超级大黄蜂啦， 系 咪抵好多啊？ 我抵好多， 11000哦，得战斗力都强噶嘛， 系咯，三分一部。F 三五 啫，系啊，哇！但系不过咁讲，阵风整体性系强过超级大黄蜂嘅某啲嘢，某啲嘢、 okay. 啊。但系当然个负载量会超级大黄蜂好啲啦。好啦，另外睇 F 十六系咪好抵食啊？7700，正哦。好啦，跟住然之后你睇，但系你睇呢个 Gripen 咧就4700，所以就好抵用嘅。 我谂 F 十六咧喺美军入面都应该有排用，点睇法？ 系啊，喺美军上面有排用，但系 F 十六好快会沦为靶机噶咯。 吓、 啊？系好惨噶，佢会成为靶机噶啦，好快。 咁大， 因为佢依家嘅 F 4已经用完啦嘛。 哦、 F 4靶机已经用完啦，即系上一代第三代战机嘅靶机已经用晒，要用第四代啦开始。 哇！ 嗱，靶机唔代表一定要出去打靶嘅，靶机纯粹系升空当敌人，你可以 lock 佢唔射噶嘛。 哦，系。 咁但系都会避免咗要射， 或者射啲飞弹过去唔爆。 但系都要射嘅，始终都要冧嘅， 都 要射，某啲程度都要射嘅，但系唔一定要次次都要射。咁咧呢度其实咧个成本包咩咧？就包一啲软件嘅提升啦。软件嘅维修啦，一啲 parts 我哋讲零件啦，或者一啲咧系叫做耗用品啦，咁同埋一啲嘅我哋讲嗰个油啦，燃料啦，同埋润滑剂呢啲嘢咯。咁所以你计翻咧 ，Gripen 系咪好正啊？ 好悭油。 举例啦，如果我系啲小国嗱，咩国家最中意用啊？我哋系咪之前讲过啲咩空军啊嘛？匈牙利啦，南非啦， 啲小国， 泰国啦， 系啊， 捷克啦，你冇发觉呢啲国家有个特性嘅？同西方又唔 系 好 friend， 但系又想 friend， 但系又同美国唔妥啊。 有 佢又唔想买俄罗斯嘢， 系 即系某程度上可能因为有啲嗱，捷克嗰啲就可能有牙齿印啦， 系啊。 咁啊，南非啲可能就唔想咁近俄罗斯啲嘢啦，但系又想黐西方嘢，但系黐西方美国贵啊嘛， 系啊， 法国又贵喎， 系啊。 跟住原来台风战机都唔平， 系啊，英国执晒粒啦， 系啦。咁谂下谂下，哇，好似隔篱又唔想买大陆嘢。咁有咩好拣？咦，喂，其实呢个都唔错、啊，英斯战机嗱，又系西方科技， 系啊， 佢又有美国嘅支援， 系嘅，系啊， 系咪？但系佢同样有喂，感觉好似咧，如果你要做欧洲公民，你要入边国，第一步最好做系咩咧？就系求其入一个好穷嘅欧盟国家， 哦，系 做咗成员之后，就搬去英国， 系啊，而家都系咁， 系啊，就类似咁嘅。 冇啊，英国冇啦，英国 依家冇啦，嚟紧脱欧，但系个 concept 系类似咁，就进入咗西方门槛。好啦，下一张图就俾大家简易啲嘅啫，即系睇翻究竟每一部战机咧嗰个情况，同一个 source 嚟嘅，系啦，咁俾大家清晰啲会睇到 Gripen 就走咗出嚟噶啦，睇到。好，咁另外咧，你就呢个咧都系讲翻咧，其实佢嗰个世界级表现啦，系咪？咁呢个咧就讲俾大家听，原来咧喺发展上面咧，有样嘢咧就系个优势咧，就系你开头有个起动嘅成本咧，就不停咁上升嘅。 系， 但你发觉佢有冇去到大概啦？有冇发觉佢去到1970年之后， 佢慢慢開始發現咗發展咗英斯戰機之後咧，你發覺佢個 operational 即係嗰個操作成本 係 同埋嗰個維修成本係一路下降嘅喎。 哦， 嗱，你見到佢出咗 Gripen 之後 ，A B 開始都係高嘅，但係 C D 之後咧慢慢降低，嚟到 E F 咧。都会降低。 哇！呢、這个简直系呢个突破咗呢个经济嘅理论啊！ 系啦，咁当然嗱，呢、這个数据咧，大家参考一下好啦，因为咧呢、這个数据咧系由湿自己出翻嘅，咁、 哦、 自己实赚自己噶嘛。 OK， 咁但系咧你睇到都系真嘅，就系、是、咧，其实呢间公司咧，新宝点解我觉得系咁出名嘅，因为佢系出名平靓正。即系你买我啲嘢咧，系一定系超出你预期嘅。即系首先个维修成本系低，但系部机嘅性能系相当同嗰啲顶级战机系相当接近。嗱，佢唔系接近唔到嘅，一轻型战机嚟噶嘛。但 系 佢相当接近，咁就够啦。好，跟住下一张咧，咁啊主要都讲翻佢同 F 35有少少比较啦。咁咧就主要个比较咧，你睇到咧就系佢讲啦吓，嗱佢话 pilots on the same site as development teams 啦，就系其实嗰个发展团队咧同埋嗰个嘅机师咧都系同一 team 人，即系意思系佢哋个默契会更 好。哇！呢个小型发展团队啊， 系啊，咁因为新宝唔系啲或者好大公司啦，咁所以咧其实基本上佢所有人咧都喺同一个城市 嘅， 系啊，即系变咗佢哋好紧密 咁。北欧人都系住咗几个城市嘅啫。你兄弟唔住得人， 佢哋嗰个 solidarity 好啲咯，即系佢哋会比较 friend 啲。咁咧最正的地方就系因为佢1500人咧，日日都朝见口晚见面噶，有啲乜嘢即刻可以讲到，好正就唔同咧，即系 F 35啲工厂咁咯。 email 去嘅咋？ 系啦，咁另外咧，你见到咧就4700蚊啦，应该系西方战机入面全球最低嘅。咁另外咧，就如果佢同 F 35比咧，有个咩好处咧？就系你见到佢系佢嘅发展嘅成本系低50倍。 哇！ 系啦，而另外佢嘅每一个机嘅成本咧就低10倍，其实意思即系话，如果你F 35卖1.5亿，佢咪卖1500万咁老举例，系咁啊，所以就相当之即系你如果以成本计咧，好正嘅呢部嘢。 哇！咁几时出隐形啊？ 隐形要下次讲，我哋继续讲。 O、okay. K， 好嗱，跟住咧就讲翻个 market 啦。而家你睇到佢做咗啲咩生意啊？例如你见到咧就系嗱，2009年咧，其实呢部 C D 嘅时候咧，就已经做咗咧12架，就卖咗俾克罗地亚。另外48架卖咗俾罗马尼亚，30架瑞士。嗱，瑞士嗰次中标咧，都系好耐人寻味嘅。瑞士嗰次咧，其实最后中标有2间公司，一间咧就大家好熟就系法国嗰间，即系达梭公司嗰间嘅阵风。 系， 咁呢个出名啊，大家知。另外一架就系英斯啦。咁嗰阵时报价知唔知点啊？嗱，法国佬咧就报价40架， 系， 唔系好似都系30架，30架就30几亿。 吓。 你估英斯30架出几多？ 一半。 咁啊冇，但系差唔多啦，20亿啫。 哇， 争10亿。 所以前排奥地利未发烂渣咯。 发烂渣咁，但系嗰个就唔系阵风就台风。 系咯， 但系台风都贵噶嘛，都唔平噶，台风都平。所以其实咧嚟紧可能，其实你调翻转谂，奥地利有冇机会拣翻英斯咧？ 而家未知，但因为可能英斯出唔到货。 英斯都惊佢出唔到货， 惊出唔到货，可能买 F 16。 有机会买 F 16，喂 ，F 16个维护成本咧 都冇咁平啊嘛。 咁梗系冇英斯再，即系英斯再平啲啦，系啦。所以睇佢个政府度唔度。 咁唔好睇小奥地利，奥地利都好有钱嘅。 奥地利好以前好有钱， 咁系而家都有钱， 而家都有钱， 而家都有钱噶。 但系佢一级不， 其实佢拍得住瑞士嘅，不过人口少啫嘛。 系 系啊， 咁样。 你唔好唔觉以前呢个神圣罗马嘅帝都咧。 系。 个经济都仲系好搵到钱嘅， 哦咁紧要噶， 系啊，你佢不过佢， 因为我实在想象唔到佢除咗旅游业仲有啲咩搵钱嘅啦， 好多 工业 你唔见嘅，工业佢啲系好你唔见嘅嘢嚟嘅， 真系唔见啊，真系 唔见嘅，你好多人唔见嘅 ，OK， 但系实际上佢以前嘅军工系全欧洲第三嘅，就算佢最没落嘅时候都系， 哦 ，OK， 所以实唔差嗰啲嘢， 好， 不过人少咯， 好，嗱，讲翻瑞士呢个情况啦，嗱，所以瑞士最后中标嘅就英氏啊。哇，差十亿喎，做好多嘢啦。好啦，咁另外你见到 瑞士咁有钱都悭咗10亿8亿， 都唔系噶，争十亿美金佢买其他装备嘛。咁始终都系钱嚟。 我抌只表俾你都系， 我唔觉，喂，钱都系要使嘅。 O、okay. K， 你见到巴西都系啦，巴西都有买到一啲啦。咁巴西嚟紧会买 E 同 F 啊？ 系咪买 E 同 F 啊？ 会买海军型啊？要 这个又正经讲，唔穿住啊。 O K， 系啦，跟住保加利亚啦，你见到荷兰啊、挪威啊、丹麦啦，好得意嘅。嗱，挪威同丹麦都系属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。 系啊， 系嘛？我哋 呢个字我唔识。 读呢个字我唔识读。 Scandinavia， 诶，我想讲英文易读啲啊，其实斯堪的纳维亚咁呢个半岛咧就阿力嘅叔叔啦，嗱有五个国家啦，即系俄自就有冰岛啦，有挪威啦，有瑞典啦，有丹麦啦，同埋嗱芬兰有啲人 丹麦唔算， 诶丹麦反而佢哋好得意嘅， 丹麦系日德兰半岛， 但佢哋计啊计埋丹麦嘅， 因为以前瑞典、挪威同丹麦系同一个国家嚟嘅， 系。 以前 佢哋系咪因为咁样计埋啊？但我见佢哋反而调翻转， 因为佢唔， 佢哋话芬兰， 因为丹麦系算系北欧国家嚟嘅， 系 如果欧洲嚟讲， 系， 但唔知点解苏格兰唔系，我都唔系好明。 佢拼咗入英国嘛，如果独立咗可能计啊，独立咗就可能计啊， 独立咗就计啦， 独立咗可能计啊。 咁冰岛更加一个， 定系啦， 更加好奇怪嘅国家啦。因为点解冰岛以前系丹麦殖民地？但我之前我睇到电视剧，丹麦人同埋呢个冰岛人竟然系用英文嚟沟通。 哦，咁正 啊！好得意， 国际嘢全球化啦， 好得意啫。 好嗱，咁所以咧，你见到咧，好多国家咧开始觉得呢部嘢真系靓啊，因为睇靓正。好，咁啊，跟住咧就再讲翻咧个飞机啦。咁啊，飞机嗰个换代嘅情况啦。咁啊，第一、二、三、四代我哋都唔，即系二三代我哋都唔特别讲啦。 哇 ，F86 米格森 系啊，啲古董嘢嗱。咁你睇翻咧第四代战机咧，其实主要咧第四代战机首先已经发展到咧 high maneuverability， 就系嗰个操控性好啦。 系 啦，咁另外咧就可以对地攻击啦。 系 啦，咁啊嗰个座舱啦，咁同埋就电脑嘅科技大量发展啦，同埋咧系 multi role 仲嘅嘢，就系多用途战斗机。以后唔系净系战斗机就话战斗机、轰炸机、还轰炸机，就两样嘢，其实个角色可以 三样嘢加埋战斗机、轰炸机同埋呢个对地攻击机，三样加晒，全部做晒， 所以就可以做到多用途。 一步啱晒。 咁当然啦，就下一代我哋叫第五代啦。咁啊嗱，呢度就勉强就话超级大黄蜂系下一代，我自己就唔太认同嘅。我觉得佢系介乎四至五咯， 因为佢唔隐形啊嘛。 系啦，咁啊 F22 同 F35咧就一定系啦。咁当然呢部又冇包到歼20落去吓，暂时。是啦，咁因为太新啦，歼20。 OK， 好，咁呢度咧就系其他啲机型一啲嘅比较。而家你见到，例如话FA18E 啦，系最大嘅，系咪？咁台风因为中型战机啊嘛，咁同埋呢个嘅阵风系中型战机，所以你见到细少少啦。 系 啦 ，F16 都属于中型战机啦。咁但系咧，你有冇发觉咧？英狮细啲噶。 好细噶， 系细啲噶，咁所以其实佢就真系算轻型战机，但系佢挂载量有十个点，其实都相当 好高啊，好多啦，其实。 好，咁另外呢个咧就去比较翻咧，其实嗰个型号啊，即系其实佢同之前上一代个 JS37 咧，其实个体型你冇发觉细咗？ 哇，细好多， 细好多，但系佢个载量又唔细噶噃。 系啊， 咁下一张咧就讲翻俾你听咧，如果同欧洲一啲战机啦，例如咧阵风咧就系深啲绿色嘅，跟住你见到幻影2000就浅啲绿色，跟住咧英狮你冇发觉个体型又系争啲嘅。 系， 咁呢个咧就睇翻咧，其实就系佢嗰个体型啦，同埋个挂载量嘅情况啦。 好， 呢节嚟到呢度先。 好。